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妓》， 因为几混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仙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揾到转世嘅几混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八三零《御交妓》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啦，麻烦啊，话俾大家知啊，我哋嘅台号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你嘅名字系？ 我系波成， 系我系 阿一啊！ 你 partner 系 波成，我哋嘅节目叫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大家好，我是阿一， 我是波成，记住我哋啦。 好啦，今日有个波成有个好嘅题目啊， 同大家讲嘅、 阿一都想同大家倾下呢样嘢，好似以前啲旧式嗰啲老前辈都有教过呢样嘢。我记得有一次啊，即系提起啦，一台嘅一位啊，即系友好嘅前辈胡世杰先生，即系以前做呢个嘅思潮作动啊，同埋识时风。嘅嗰位前輩都有講過啊，佢話要經常喺節目入邊提起自己嘅名字啊。例如我記得有一晚佢即係做輕談嘅時候，佢咁樣，世傑今晚就同你揀嚟呢一首歌。嗯，世傑真係想話俾你知而家嘅天氣啊。嗯，世傑而家自己一個人喺直播室入邊， 唔知你又係咪自己一個咧嗰啲。 咁當然我把聲衰啲啦，世傑把聲好聽啲嘅， 好受歡迎嘅嗰晚，我記得揀嗰啲首首金曲啊，讚不絕口啊， 係啊，世傑都啲肚餓啦，夜晚做輕談嘅時候， 世傑都想食翻個杯麵，唔知你今晚又會食咩宵夜，聽住世傑為你做節目咧咁樣。 好啦，阿一今日為你做節目啊，而家 啊，波勝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就係話説早上個星期啦，波勝咧，喂，原來係好唔慣。 系嚟啦，正经正经， 就即系有朋友生日，咁跟住就去庆祝啦。咁啊，大热天时咁啊，烧嘢食啦，好聪明啊，咁样。咁 落雨喎，但系 我唔知点解佢哋咁做，长期有个兜喺度隔篱装住啲水咁啊，跟住上面又拉咗个簾篷啦。我话咁其实点解要拣烧嘢食咧？ 其实都几廿岁人，正正经经。去嗰啲即系日式烧烤啊、韩烧啊，你烧翻个零两个钟咧，其实你都坐喺度，即系你都饱到行唔喐啦，又开心，其实都系二三百蚊一个人啫。 佢哋要去唱 K 啊嘛，最好笑系现场有九成嘅人都系坐喺室内嘅地方， 我就係嗰一成菜出面嗰度燒嘢食，跟住我都唔明點解你唔出嚟咧？你 book 燒嘢食，你喺裏邊做咩唱 K 咧？咁啊，咁不如你 book K 房啦咁。咁跟住因為佢有時間限制，你可能點係兩點鐘，咁其實就要走㗎啦。咁啊，總有啲人意猶未盡啦，就話喂時間仲早喎、 啊，啱唔係唔飲啊嘛？ 啱啱先開始啫喎， 唔係咁早走啊嘛？ 唔係咯，今次見完下次唔知幾時咯，即係好多啲咁人啦， 係、啊、好玩啦、啊，但係都要 走 㗎、啊。 咁所以咧就轉咗地方，就去咗其他一個人嘅 studio 嗰度。係 係係。 咁啊，剩翻可能十個人。 但係嗰班嘅朋友係熟嘅， 有啲新認識嘅，跟、 哦、 住有啲就熟絡啲嘅。 因為好 係咪要好睇有啲咩人喺裏 邊？唔係應該話，其實講得出呢句説話，喂，唔係咁早走啊嘛。嗱，得兩款嘅啫， 因為醉咗啊嘛。 唔係，一係就好熟， 嗯， 一係就一啲都唔熟，一係好熟咧。你就會喂三點啫喎，咁早走？你以前唔係咁噶， 即係你講嗰啲， 我嗰啲，即係我同你落去飲嘢，或者冧埋阿攝以前嗰啲，喂三點啫喎，喂玩到四點食個早餐咧， 係啊要食早餐啦嗰啲。 嗱最多我的士過海飲早茶，我嘅呢一轉 OK， 開始利誘啦，出動埋。 唉好啦好啦，唉好啦，跟住總會有啲人唔係啊，我聽朝開早啊。唔系啊，我听朝二台院线啊，得啦，你直接翻去瞓。你谂下，四个钟分完二台院线，啱啱好。嗱呢啲对话真实出现 过。 嗱呢啲就好熟啦，系咪先？ 系 唔熟嗰啲就系、是，咦，仲有冇下场啊？不如玩多阵啦，都仲早。嗱呢个时候， 大家听个通知咁唔同。 嗱呢个早咧系真系早嘅，系十点零十一点嘅啫。friend 熟嗰啲系三点几，喂。三点啫， 咁快翻去做咩啊？ 系咯， 你翻去冇嘢做噶啦。 如果系介乎喺熟同唔熟之间咧，就系、是、大家有个共识，呢一 group 人 系 其实点零钟好散啦。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总系有啲咧，你可能识咗十几年，每年就系见两三次嗰啲，咁啊去完一个 friend 嗰度，即系可能去咗一个人屋企嗰度食完饭。咁然後就大家，喂，飲杯嘢，點零鐘，大家好散啦，係啊，聽日翻工，啱啱好。嗱，呢啲就介乎熟同 唔熟 之間啦，就是、大家會有個共識，又唔使拖太耐，但係太耐冇見可以傾多陣、啊。所以喺計嗰、那個甚至係講用按摩啊，去分你究竟嘅年紀之外啊，你可以計啊。當你講出喂好早嘅呢一句啊，佢嘅幾 點鐘啊， 咁你就知道同呢班 friend 有幾熟啦。 題外話，你講起呢、這個即係走嘅時間咧，即係其實有啲人陸陸續續就即係審散咁嚟啦，走都係噶嘛。我最正係見到有一個嚟到咧，佢全程唱 K， 跟住唱到把聲沙咗之後就，哦，我先走先啦， 冇俾個錢。 我諗佢冇食過嘢，淨係嚟唱 K 嘅啫。 今次的神嘅 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啦。但你啱啱咧講到咗一個咧幾重要嘅 point 就係究竟呢一班人咧嘅熟嘅程度幾多少？我會真係形容係中間啦，有啲見過面，但係平時咧，如果唔係主人家相約嘅話咧，其實啲人私下係唔會聯絡嗰種 嘅。但係見過面嗰個係基於咩？ 都係因為今次嘅主人家可能屋企有搞過啲 party， 大家會上過去見。 唔係，我意思係嗰個你同佢嘅關係喺邊度認識啊？ 做嘢識嘅都係。 OK OK， 係啦。咁咧，因為轉咗地方之後咧，咁啊夜晚晚嗰時都我諗三點幾啦咁。 Studio 係啦 ，Studio 咁喺 Studio 咁多人。做啲咩好呢？咁跟住有人就提议啦，喂，不如我哋玩 party game 啊！而因为大家心水都好清，其实大家都唔系好熟、啊，于是乎又出现咗一个大学嘅时候先会听到嘅 term， 就系玩啲 ice breaking 破冰游戏啊！ 系啊，真系有人话，咦，咁不如我哋嚟玩下 ice breaking game 啊！咁样，哇，好耐冇听啦！嗰时我 ice breaking 玩嗰啲咩心脏病啊嘛，你记唔记得 啊？ 即系大家分开两 team 人背对住背记晒啲名之后咧，就嗌 number， 总之起身你总之指住对方噏出对方个名嗰啲咁样啦。咁啊，因为咧，我谂可能大家好耐冇接触过 ice breaking， 你平时玩 party game 咧，嗱，你有副 pair 牌咁有嘢玩啦，或者你有啲 board game 啊， 唔系你有啲道具就差好远， 有啲道具差好远啦。咁嗰晚就真系咁好彩地冇任何道具，即系冇 pair 牌嗰啲起身，即系楼下好似便利店都买唔到咁啊。咁於是乎兩手空空，十幾個人就只能夠玩一啲又要 ice breaking 嘅嘢。最後咧就出現咗一個遊戲，呢、這個遊戲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叫做我係紅啤啤 咩啊？喂，你噴到啲口水落嚟，大佬！ 我係紅啤啤點樣玩呢？嗱，首先咧就係現場所有嘅人，你哋都要記曬大家個名嘅，因為呢只破冰遊戲嘅重點其實就要記得大家個名啊嘛。 係係係。 咁假設阿一咧就係、是、做鼓嗰個人咧，你就攞張凳坐喺中間， 係 合埋對眼， 然后其他嗰十个人咧就围住你会不断转圈噶啦。 系， 去到有一个位咧，阿一你就话哎停，咁一路都冇开眼，你就是但指一个方位，咁被指嗰个人咧就要、 哦、即系七点钟方向， 七点钟方向，咁我指到咗系我啦，我就要咧讲一句我系红啤啤，用任何嘅方法讲，而唔可以俾你估到嗰个系我，即系例如可以话。 我是红啤啤， 哦， 或者 我是红啤啤， 然后就估是边个啦， 系啦，即系估唔中咁就继续玩咯，咁样系咪好青春啊？ 其实卅几岁人三点钟玩啲咁嘅嘢，我对上次玩呢啲系廿几岁人两点钟嘅时候，无论系你嘅人生定系你嘅时间，都已经比起。以往再撥早一個撥後咗一個鐘嘅啦，年輕人唔好再蹉跎歲月啦。你咪對上一次玩係咪就 OK？ 廿幾歲夜晚兩點房 game 第一日玩呢啲咁嘅嘢， 純粹為咗唔想瞓覺揾啲嘢做下玩咯。 啦，即係當然嗰陣時仲有好多嘅，即係有啲咩蒙羅麗莎芭蕉樹啊、 乒乓蛙 啊。我哋早排啊去飲嘢嗰度啊，都會有啲即係叔叔姐姐啊。嗯，叔叔姐姐啦，我形容为 叔叔姐姐啊， 同我哋玩一个四字成语嘅游戏啊嘛，即系讲一个四字成语，斗快讲下一个四字成语咁样，你当成语接龙咁样啦， 咁样啦， 系啦，咁系有呢啲 game， 咁当然即呢啲 party game， 即 ice breaking game， 其中一个重点就好似阿波话斋，嗰、那个我瑞士红啤啤嗰个其实就 系 要等啲人认识个名字啊嘛，所以就等于你嗰阵时有冇睇过一个嗰、那个即係有個啊，有個咩節目咧？有個嗰啲嗰、那個叫做嗰啲documentary， 唔係 documentary 記錄節目啦，就話一啲可能年青人追尋夢想。啊、以前喺個討論區嗰度好出名，一個叫阿輝啊，佢好想做一個演員啊嘛。你記得邊個阿輝啊？ 我記得你個名字。 咁佢嗱，即係阿泰神咪教佢即係轉圈，轉圈然後講我係泰神咁樣噶嘛，唔係我係阿輝咁樣係咪先？我是阿輝咁樣，咁佢都係個 ice breaking game， 而且呢個係喺一個舞台劇上面，我見即係以前有啲即係玩舞台劇嘅 friend， 佢哋都係要練呢樣嘢噶，因為佢將個身體嘅 movement 融入喺一個自我介紹當中，同埋一個叫 energy passing 嘅嘢。咁當然呢啲嘢係有一個學問入邊啦，即係例如如果你有睇嗰條片嘅，即係你自己 search 下阿輝咁樣，我係阿輝，咁佢咪 drop 咗落地下咯。咁所以玩呢啲 party game 都係有重點噶嘛，係咪先？係你如果假設啊，喺 OCam 個世界啦，你唔好話即係出嚟做嘢，我是阿輝，咁佢真係為咗夢想去做嘢，咁咪咁好合理啊。但係如果 OCam 嘅，即係大家想識女仔嘅，你第一下嘅自我介紹其實好緊要噶嘛，你就唔可以犯我係阿輝嘅嗰個跌咗落地下，即係嗰個眼神要夠定啊！即係其中一個泰神喺條片入邊話佢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你個人唔定，你好似好漂浮，令到人哋覺得你冇咩信心。而當你追女仔嘅時候，其中一樣嘢最緊要嘅就係信心， 你自身。 所以你個人就要企定，然後指住對方，我係阿一咁樣，咁就爭好遠噶啦。所以其實呢 party game 都係有技巧喺入邊噶嘛。 有噶，你點樣自處其實都係嘅，即係。就算你喺 OCam 你而家出嚟都係，因為總都係新認識有男有女，即係咧嗰個狀態，你就你要尋找你喺呢一晚，你喺呢班人裏面，你究竟選擇飾演一個咩嘅 角色， 即係你要去揀。咁但係咧好得意，即係我做觀察啊睇，你會見到有啲人咧可能 try to be funny 嘅。 哦，係一定有呢啲人， 係一啲好中意 try to be funny 嘅人，但係其實咧佢係唔係真係好笑啦。但最好睇咧，就佢 try to be funny 唔好笑之後咧，啲人要附和佢，因為唔熟喎。 哦， 跟住咧，其實咧呢一啲係好好睇嘅。哦，哇哇講得幾好啊！咁樣即係你會見到有呢啲咁樣嘅人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嗱，呢個真係即係假設我哋係一個叫做。即系追女仔分享大会嘅节目啦，系咪先？即系叫分享啦， 分享会啊，我哋 系分享会啦，大家都同我哋分享你追女仔嘅经验啦。所以呢个好紧要嘅，你揾到第一个，你个第一印象系好紧要啦。咁而第一印象就喺啲 ice breaking game 入边去叫做即系展现出嚟啦。咁你例如可能有啲游戏永远都有一个叫做不位嘅，即系有啲叫做漏洞嘅。即係例如可能以前有個 game 就坐埋一個大一張圍埋一個大圈坐埋一齊，咁然後你拍左邊一下咧，嗰人就褪過嚟；拍兩下咧就調翻轉咁嘅方向，即係有啲咁嘅 game 喺度啊。係啦，咁啊當然有啲人就以為自己好聰明，就死拍爛拍，永遠就唔使喐。總之有人拍佢咧，佢就做同一個動作咁樣，以為咁樣好醒。咁但係其實你破壞咗嗰個氣氛嘅，即係遊戲嘅氣氛，令到大家忽然即係 好啦， 係你好醒。 呢啲遊戲最詐忌就係你以為自己好 勁啦，你融入去一齊玩，然後偶然輸咗。大大方方咁輸咗咯， 因為會衍生到有一啲咧，頭先你講咪話有啲人好勝會睇北位啦，另外 有嗰啲人好勝心太強， 係啦，就會好執著嗰啲規例啦， 係啊， 即是我哋嚟即係輕鬆下啫，即係又唔係啲乜嘢，即係好執著，喂唔係喎。你啱啱個動作錯咗喎，唔係我冇輸喎。 係啊係啊，所以玩呢啲無論係即 ice breaking game 啊，或者一啲叫做團體遊戲，甚或你上個星期講嗰啲卡牌遊戲啦，即當然上個星期講嗰種卡牌遊戲其實唔係好類似，而一啲可能而家好興大家玩嗰啲 board game 咧，即係一大副可能六至七個人玩或者八至九個人玩嘅一啲叫做集體嘅卡片遊戲咧，你都要好留意你成個人嘅一啲叫做行為舉止一舉一動其實好緊要嘅，即係例如我去玩一個 game 叫做啊誰是波勝跨啦啦咁樣啦，第一次聽啦我呢個 game， 咁有個人一定有個主人家，哦我今日咧就買咗副誰是波勝跨啦啦，係啦空手試下一咁樣要提多啲自己個名，咁跟住之後咁咪買咗呢副 game 之後咧，咁會有個人買完之後佢會識玩，咁佢咪會介紹話俾人知點樣玩噶嘛，係咪先？咁麻煩你真係認真聽啦， 一你就唔好玩 啦，係啦你係唔好玩。咁而且你唔好一路玩嘅时候一路又喺度揿电话，又喺度一路行嚟行去，咁到玩嘅时候咧又唔识规矩，呢啲就好詐忌嘅。所以你玩呢啲集体游戏都系噶，你认真听规矩，认真地去玩，但唔好好胜喎。你认真地去玩，唔好好胜就得啦。嗱，好难拿捏嘅呢样嘢，系啦。所以追女仔唔系咁易嘅。 即係你又要，同埋你要適當地咧，你可能要又同嗰啲女仔，如果你有心儀嗰啲，即係點樣同 partner， 係 partner 玩嗰樣嘢。 嗱，我哋啱啱講嗰啲啊，都係初階嘅咋，即係由嗰啲破冰遊戲啊，桌嗰啲 桌遊啊， 其實都係啲叫做基本嘅初階嘅。你再進一個 grade 係咩啊？進一個 grade 啊，係一啲團體合作嘅遊戲啊。即係假設你已經識咗一段時間啦。去公司，哦，原來我係做保險公司嘅 team building， 每個月有嗰啲 team building， 而咁啱你個 team 嘅人，即係佢幾靚女喎，咁點算啊？咁你又想認識佢啦，但你明知已經識咗，可能早已經一頭半個月啦，係啦一段時間啦，咁你點喺嗰啲 team building 當中啊，同佢可以混熟咧，又係另一樣嘢嚟嘅。好啦，再下一轉啊，即係直情有一啲叫做身體接觸嘅遊戲啊，咁呢個就係最。即其中一個比較再高難度嘅嘢啦， 咩力奇嗰啲咧？ 係啦，即例如可能有時佢要蒙住眼，你要拖住佢隻手啊，究竟你係即十指緊扣啊？即有啲人好君子就係握住人哋嘅手踭去玩嗰遊戲。咁呢啲你就要留意啊。咁呢個留意咧，其實你要留意埋就係你究竟個人嘅定位係點樣啦，然後對方嘅性格係點樣，然後你作出一個適當嘅反應。嗱，成盤嘢啊，就係一個真正嘅 board game 啦。几复杂， 放晒成个分享会一层一层， 系啊， 俾你逐点击破啊！ 大家可以多谢我，我叫阿一， 系叫阿一，系啦，我系波成。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即系上次佢话喺一个防空洞话，如果要救嗰个人， 毁晒啊！这还我同你讲，我仲记得张曼莎话佢好易估呢坛嘢，人哋系负债指环， 佢系 毁债者还啊！ 佢话只好易估，但系要求估啱晒先至叫合格、啊。 得罪咗啊！呢、這个节目入面最小气嘅人， 嗰个人叫咩名啊？ 嗰叫阿一，系唔系二台最小气嗰、那个？系呢个节目最小气。 呢个节目叫咩名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二台最小气嗰个系， 我都唔知。 冇啊，大家都好大量。 系系，都可以当系阿一嘅。 唔讲得，大家都好大量。 系唔好做好危险啊！唔讲啦，就嚟今个礼拜，每债者还有张万知啊！ 呢一晚你同平时一样喺屋企做嘢做到好晏，望下个钟，哇，已经凌晨一点啦，都系留翻听日先继续做啦。你摊上床攞住个电话，临瞓前啊，梗系打翻阵机先啦。呢个时候个电话弹咗个信息提示出嚟 ，GG 将刚发布限时动态 ，GG 系你嘅好朋友嚟嘅，其实同时亦都系你暗恋嘅对象。至于佢啦，都应该对你有好感嘅。咁凌晨点几两点都仲出 story， 你又估佢会 post 啲咩呢 a 好 emo 嘅相，你知啦，啲人个个去到夜晚都文人上身咁噶嘛。B 自己嘅靓相，有靓相唔 post， 生咁靓做咩 ？C 搞笑片，唔知 post 嚟做咩噶，总之就系想 post 咯。 可唔可以讲多次 A 系咩啊 ？A 系头先讲咩啊？哦，嗰啲 post 嗰啲好 emo 嘅相， 系跟住嗰句系， 跟住啲人过夜晚文人上身啊嘛， 系啊，文人上身，文人啲上身，个个都文人上身啊！我文人下身啊！哇，仲要夜晚好臭啊！我所以忍唔住笑咗出嚟，文人上身。 好啦，呢个第一条，你会觉得佢夜晚晚出 story， 其实会 post 乜嘢呢？系咪真系？ 唔系咁理论上，你啱啱一开始嘅嗰个叫做 介绍啊， 介绍啊，你都话 Gigi 系一个比较即系啲歌比较 emo 嘅人，即系啲情绪化啲嘢嘅一个 emo 情绪化啦，或者情绪，即系有啲情绪比较丰富嘅一个人。咁俗称 emoji 咁样嘛，咁所以咁 A 就非常之合理嘅， 真系文人上身 系啦。咁佢要经营，即系我觉得啊，即系一个歌手 artist 佢要经营自己嘅一个形象，当然系一贯噶嘛，系咪先？ 嗯， 即系除非唔系个个好似我咁样噶嘛，读完佛学之后同你讲，其实我好中意睇日本嘅爱情动作片， 呢个另一种形象嘅经营啊。 咁但系佢好明显系嗰款嘅，即系比较可能 moody 啲嘅人。系啦，咁我会揀 A 嘅。 A 啊，系嘛？今次你要击破阿家姐系嘛？ 系系， 唔让俾佢， 唔让俾佢。 所以 B 同 C 你就觉得唔系嗰啲夜晚位会出现嘅嘢嚟嘅。 晏昼食饭就搞笑片多啲，其实你问我，即系晏昼喺 office 喺度碌人哋嘅 Instagram 咧，好多嗰啲搞笑片嘅，即系例如嗰啲有只猫猫行过嚟，跟住就唔小心冚亲个头咁样，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就似系晏昼会出，或者似系佢细妹会出嘅，系啦，佢就似系夜晚影只猫咪黑白相， 床前明月， 然后再写句 caption， 人类就像猫咪，非常脆弱，但又可爱。其实我都 emo， 你都 emo， 系咪可以叫 emo 一？ 然后写翻头先嗰啲嘢， 人类就像猫咪。 好，所以第一条你拣 A。试试佢系嘛？ 试试佢 啊！ 如果今晚瞓唔着咧，我应该会 po 一啲好 emo 嘅相，因为通常我瞓唔着都系因为好 emo 啊，所以我应该都会 po 一啲可能我听嘅歌啦，或者系一啲黑白嘅相，因为我通常瞓唔着都系好 emo 而同埋会 po 嗰啲系可能配合翻。 個人的性格咯，因為我瞓唔著應該不會鋪啲搞笑片，因為可能咁啱嗰個心情唔吻合啊，咁所以就應該唔會鋪呢、這個，唔會鋪自己嘅靚相啦，因為瞓唔著鋪靚相嘅話好似好怪咯。 我建議佢下次 pose 後會唔會重温 link？ 平时如果好早瞓嘅话，我都应该可以好早起身嘅。不过我最近失眠问题比较严重，其实可以好夜瞓，但系都好早起身咯。如果净系讲呢一排嘅话，近排瞓唔着嘅话系占生活嘅大部分啦。我谂而瞓唔着嘅话，我就会睇书啦，或者写下嘢啊咁样。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揿咗入去个 story 睇，见到 Gigi post 咗张黑白相，隔篱仲有啲芝麻咁大粒嘅字添。算啦，通常呢啲字都唔系预咗俾你睇噶啦。但问题嚟啦，佢个 story 一出，你就揿咗入去睇，佢会唔会以为我成日 stalk 佢噶？夜晚晚咁少人，佢实睇到你睇咗噶。如果睇完唔复佢，咪仲似个 stalker， 所以你决定要复佢个 story。之但系复佢啲咩好呢？啊，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如果你估到佢做咩仲未瞓嘅话，佢开场白先至可以对症下药噶嘛。咁样佢复你倾到偈落去嘅机会都大啲啦。你觉得 Gigi 咁夜都未瞓，会系因为咩原因呢 ？A 工作问题。话晒佢又识写歌，又唱歌，又做戏咁，呢啲漆黑中嘅萤火虫啊，有嘢烦都唔出奇啊。B 思考人生，谂起哲学嘢，嗱你一睇佢个样啊，就只系一个谂嘢嘅样啦。C 煲剧，近排有咁多剧出，例如嗰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嗰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多嘢睇，肯定煲紧剧啦。 你觉得佢夜晚唔瞓觉？ 我否有试先， 系唔系煲剧？ 系因为佢啱啱都提过呢排即系压力比较大啊，个人 emo 啲啊，嗰种攰，即系你听得出佢唔系，不过佢把声系同佢细妹比，佢系比较唔开心啲嘅声嚟嘅，即系佢阿妹把声系好活泼噶嘛，佢系沉重啲嘅把声。咁但我都覺得係浮屍嘅，即係佢似係呢排有嘢煩，然後就即係唉，因為你冇理由煲劇然後鋪張 emo 相噶嘛，好唔合理啫，係咪啊？我煲劇，哦，懷念 Star Wars 咁樣， 可能佢鋪咗張黑武士咯 ，I'm your sister 咁，係咯，咁唔合理啊，所以我浮咗屍先。咁但係究竟係 A 定 B， 我覺得係有難度啊呢條，即係佢又會似係無啦啦喺度思考，人类为什么不像猫咪有九条命？即似系呢种噶嘛？或者佢工作嘅问题，例如佢呢排想写一首歌，人类就像猫咪， 又 得，即系佢似系咯，究竟系 A 定系 B？ 我觉得系有纠结嘅， 即系佢系有嘢谂紧，即系唔系娱乐紧噶啦， 佢唔系娱乐紧嘅，但系究竟系自即嗰种自身系一啲好实际嘅工作嘢啊，定系虚无嘅一啲？即哲學嘢咧，即例如去到我哋咁上下年紀都會噶，即喺度諗啊，我都三十歲咯，究竟我呢世人做咗啲咩咧？其實如果我七十歲死，其實都就嚟一半咯，我做咗啲咩咧？即呢啲都一啲虛無啲嘅嘢噶嘛， 係一啲好大同埋冇答案 嘅。即你工作嗰啲就係、是，唉，聽日又要翻工啦，哦，咁要計一計啦，哦，聽朝瞓醒先寫咗劇本先，夜晚咧就要翻去做手下留情，跟住就再夜啲做錄音。哦，即系可以呢种又得噶嘛？即系究竟 A 定 B 呢？ 我记得上次佢就嚟做访问嘅时候，唔知道我送咗本书俾佢嗰啲咩版本， 系啊，佢系会睇嗰啲嘢嘅， 即系佢会睇嗰啲。 但系睇嗰啲嘅人就系会谂一啲好人生哲理嘅嘢咯，即系为什么人类要受苦咯？或者为什么人类不像猫咪咁样？或者究竟人系似猫定似狗咁样？ 而家都好想知佢其实中唔中意猫。 我拣 B 啊，搏一搏 B 啊。 你觉得 佢似系嘅，即系贯彻呢一款，再贯彻啲咯， 系咪啊？系家姐，家姐都易估系嘛？ 佢随时真系喺度谂啊，为什么人类不像猫咪有九条命咁样？ 像狗咁啊，人类真像狗咁啊， 做到成只狗咁样， 人类像狗多一点。好啦，都算好似好容易捉啊。第二条究竟张曼芝会拣咩咧？ 通常我好夜唔瞓都系因为胡思乱想嘅，咁其实都会谂好多嘢。大多数谂嘅嘢可能系关于自己嘅人生啦，或者近排发生嘅嘢啦。咁其实最多系真系 B， 即系思考人生、谂哲学嘢。但系工作关系其实都有嘅。咁煲剧少啲咯。多数如果我真系完全瞓唔着嘅话，我都系因为乱谂嘢。其实我成日都会反思我自己咯，即系例如今日点样啊，或者自己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啊，同埋会谂下半年啲 project 咯，即系例如啲歌可以点样去处理啊。因为我下半年其实有谂过一个 project 系可能加啲剧本嘅元素啦，咁我就会又喺度谂啲故事啊，咁所以就真系乜都会谂一铲咯。咁通常个氛围都系比较暗啦，咁然后有时我会拎本日记簿喺床上面写，可能写一啲发生咗嘅嘢啊，或者一啲感受或者文字去启发自己啦，跟住或者去抒发自己呢一段时间嘅感受。如果肚饿咧，有时我会直情行出厅煮个面啊，淥个杯面啊，或者炒啲嘢食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估唔到你复咗之前嘅 story， 佢又秒复你、啊，唔通啲人真系瞓晒，得翻你可以同佢倾偈？嗱，倾咗几句之后，之前就 send 咗佢 message 过嚟，令到你心跳加速。佢问可唔可以打俾你啊？哇，梗系得啦！不过你最后。都好冷静咁样复咗两个字 ，OK 就算啦。嗱，一路喺电话就听住芝芝讲嘢啦。你系更加明白，你之所以暗恋佢，外表只系其次，佢最吸引你嘅系个脑啊。有谂法嘅女仔真系特别啲噶，而且三更半夜同自己中意嘅女仔倾电话，零舍浪漫啊。不过再特别嘅女仔都会眼瞓嘅。倾多阵，佢就话心情好翻啲，谂住试下瞓啦。你又决定打蛇随棍，想话氹佢瞓。你会用啲咩方法氹佢呢 ？A 讲古仔，话晒你都代住咗好多小明嘅古仔嘛。B 唱歌，唱你嗰首首本名曲啊，笑宝宝食蛋糕。同埋 C 咩都唔使做，净系 hold 住个电话。哇！听住佢嘅呼吸声，就可以幻想佢呢刻瞓喺你隔篱，好毒啊！ 暗瞓觉啦， 我翻首诗先，人哋歌手嚟噶嘛，同埋我嘅首本名曲唔系笑宝宝， 哦 B 啊，咁我系 系系，我翻首 B 咯 ，B 唱歌系， 翻首 B 先，同埋我嘅首本名曲系另外一首嚟噶。是苦海翻起爱恨， 想起都觉得好瞓啊！我真 唔系，但系咧，我讲即系题外话，诗系最好嘅， 系 因为咧，其实我瞓唔着觉咧，以前同几位嘅女朋友，即系如果要氹对方瞓觉咧，其实 hold 住，我系话你不如唔好讲嘢，净系呼吸声，因为听住呼吸声咧系易瞓啲噶。 哦、 我是会听住呼吸声是很易瞓着的人的，即尤其是那时候做知识会社咪要很早起身的、啊、即四点几就起身啦，那你知道我平时几点瞓的啦、 就是、 我平时是三点几喂玩多阵啦，提招忽然四点几要起身是不是，但又冇得下下直踩的嘛，那所以那时候就是说你氹我瞓的时候就是跟我倾住电话，那我就会即 hold 住条线有呼吸声。我就会好好瞓咯，所以其实 C 我觉得系 make sense 嘅。我先否就 B 先， 系唱歌就一定唔 系 嘅。 即系我冇理由喺佢面前唱呼海翻起爱恨。 咁啊，真系多谢你，我真系瞓着啦。 系啦，咁啊，一系 A， 但 A 都合理嘅，即系例如，但 A 咧，我第一下嘅脑海入边浮起系佢想听你讲一啲系好真人真事嘅故仔。 即系佢唔系想听你讲小明，即系张曼芝呢种咧，似系想听你有冇啲得意嘅人生经历，即系例如啊，或者冇话人生经历，例如佢想，例如佢知道你做电台嘅，以前做 Kimmy Five， 佢话喂，你有冇听过啲听众嗰啲得意嘅故仔咁样？ 有啊， 即系佢唔系听童话故事，佢想听人生嘅经历，即系例如我分享自己，哦嗰阵时咧争啲俾海盗杀死嘅故事，咁啊又最尾点样攞咗呢个 One Piece 大宝藏咁样，咁佢可能会想听呢啲嘅反而。 咁但系因为系暗瞓觉，会唔会呢啲越听佢越咩咧？ 都系 咁样，即系因为佢如果你觉得呢种古仔好吸引嘅话， 咁其实咧，成个 emo 嘅人咧，即系从翻一个 emo 嘅情绪出发啦。emo 嘅人咧，去到最尾，即系佢会胡思乱想咧，就好明显系佢忽然有一下缺乏安全感。唉，好似呢排做咩都唔顺，如果有你陪住喺隔篱，有种安全感喺度啊。成件事就唔同啦，因为嗰种呼吸声就 系 安全感嚟嘅， 系 系啊， 即系有冇有个人喺你身边咁啦， 系啦、啊， 所以拣 C 啦 ，C 嘅， 转、一转，究竟会唔会啊？ 唔系，我不嬲都系拣 C 嘅，唔好话转一转，我只系 struggle 喺 A 同 C 之间、但系我觉得 灵感 配合翻佢一个即系成个，即系佢头嗰两条好明显都系啲情绪波动比较大嘅人， 系 即系会比较多嘢思考嘅人，咁所以我会拣 C 咯，因为思考嘛。 哇 哇哇！ 如果傾到咁上下，好想試下瞓嘅話咧，其實我諗可以真係咩都唔使做，淨係 hold 住個電話都得，因為可能真係嗰一下已經好眼瞓啦，咁可能大家都唔使出聲，好似大家陪住大家瞓咁，咁所以佢就唔使讲故事或者唱歌嘅，咁就有一种好似静静地、默默地咁样，大家去进入嗰个睡眠状态咯。其实 hold 住部电话真系有试过，试过 hold 到突然间醒翻嘅时候先 cut 线咯。咁我觉得其实呢、一个hold 住电话呢一个都几浪漫嘅。咁其实讲故事都有，即系可能系一啲佢自己作嘅故事啦。咁都其实几有趣嘅。我觉得是大家嗰个感觉好紧要咯，喺个电话度感应嘅嗰个频率。我觉得每晚讲 good night 好紧要嘅，如果真系一齐咗或者系good morning 啦 ，good night 都系好紧要。咁唔使一定倾电话讲，但系如果倾电话都 OK。咁我觉得我都唔使日日倾电话嘅，即系大家互相地可能同大家讲声早唞，咁我都已经觉得好 sweet 啦。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I'm sorry. 張，希望下屆政府加大力度解決本港重要矛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石刻教寺庙遇袭，至少两人受伤。事发喺当地星期六朝早，塔利班成员话，施袭者试图将一架满载炸药嘅汽车驶入寺庙所在地区，但喺抵达目的地之前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寺庙人员话，当时寺内有大约30人，由于塔利班唔俾佢哋进入，唔清楚伤亡情况。印度外交部就话深切关注事件。石刻教社区一直都是阿富汗国内的袭击目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前年曾经袭击一座寺庙，造成25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过去几个钟元朗和大屿山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清理好，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南田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的大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彭家村和加龙片场。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朗日豪园六座、大角咀港湾豪庭二座、大围云蝶花园一座、黄大仙乐富村乐谦楼、油塘油丽村碧丽楼、将军澳雍明苑泽明阁、尖沙咀擎天半岛五座、愉景湾上堤柏楼二座、青衣长青村青柏楼、柴湾兴华二村展兴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但我婚姻咁美啦，即系我觉得我困咗一个位嗰度啦，我以为我又 cut 唔到件事，我又走唔甩啦。但系其实我去谂离开，其实如果谂咗好耐噶啦，咁我又做到呢件事，我又好开心、啊。我系江欣燕，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V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etter Motor Learn， 简称 V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 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张曼芝，英文名芝芝，因为过往出的歌都好 emo， 所以亦都有 emoji 的称号。平时见佢 IG 啲相，你以为佢成日都好唔开心咁啦？你识啲咩啊？呢啲叫型啊！不过实情系佢都真系一个几情感丰富嘅人嚟嘅。若然你要得到佢嘅欢心咯，就睇下你能唔能够触摸到佢嘅情感啦。 今日有呢个张曼芝啊，你啊触摸到佢情感啊，暂时到三条啊， 诶、哎、全中啊，系 几招积啊，而家觉得、 哎、如果我中咗啊，要佢氹我瞓啊， 你想佢点样氹你？ 我要听啊，苦海翻起爱恨， 好黐线，我要求佢，我真系想象唔到佢唱呢首歌会点样。 不如我哋如果真系六条全中，我哋试下 message 佢，同佢讲翻，问佢问我抵唔抵赞， 同埋抵唔抵获得一条咁样嘅， 一句得噶啦，苦海翻起爱恨。 好啦，究竟能唔能够食住个势，啱埋呢三条咧？嚟啦，我哋开始第四条。 同芝芝倾完电话收线之后，望下个电话已经凌晨三点啦。你都去刷牙准备瞓，点知当你翻到房之后，见到有个 missed call， 原来芝芝打过嚟，你即刻打翻过去问佢咩事啦。佢就话都系瞓唔着啊，点算好啊？呢刻你心里边咧，其实有个好大胆嘅谂法嘅，因为你哋住得好近嘅关系，你想提议不如换衫出嚟见啦，一男一女互有好感，夜妈妈唔瞓觉约见面，哦呢件事。几咁深夜浪漫，芝芝听完之后，话呢个提议几好。不过咩咧？唔通佢想揾藉口拒绝我？原来佢话呢个提议几好啊，不过做啲咩好啊？又系、哦、凌晨时间落街，你会提议同芝芝做啲咩咧？ 整蛊佢阿妹。 A 踩滑板，青春得嚟啊，仲可以自啲耳拖佢手仔添。B 去公园玩。有千秋有蛇滑梯啊！哦，大把嘢玩，玩到天光都得啊 ！C 去便利店买酒饮，今晚决定不醉无归，饮啊！ 好啦，系可以约佢出嚟啦。夜晚晚做啲乜嘢咧 ？A 踩滑板 ，B 去公园 ，C 去便利店买酒。 其实三样嘢可以一起做嘅，买完其实你去便利店都系买一支我哋以前成日买嗰啲玻璃樽嗰啲咧，有长岛冰茶有 Citric Vodka 或者Lime Vodka 嗰啲啫嘛，你知道我讲边啲系咪玻璃樽嗰啲，然后咪去公园嗰度踩滑板咯，做咩要我拣呢？ 系要你拣啦，只系可以拣一样喺三个唔同嘅地方， 我抽咗 C 先咯， 即系去便利店买。 佢感觉上唔系三点几。佢唔似三點幾會飲酒嘅人，即係如果我就會咯，即係一 A 定係 B， 即係去公園玩定係踩滑板。但如果成件事咧，即係真係嗰個 MV 嚟嘅，夜晚瞓唔著覺，打電話然後約佢落街踩滑板，好係好係 喺嗰啲工廈區嗰度啊。 佢係咪之前有首歌係同阿 Special 嗰個好似真係有踩滑板啊？ 係啦。但係佢好似有 crossover 啊嘛，佢哋兩個單位。 總之係嗰啲 feel 啦，係 啦係啦，所以我好係 A 嘅。其實你問我， 即係嗰啲仲要唔係好識踩嘅，就扶住佢又試下。 係啊係啊係啊， 跌跌撞撞，即係好似揾啲嘢。 佢似同埋佢似係會中意呢啲嘢啊！ 哦好啊好啊，叫大萬妹嚟嘅嘛。 系啊，佢有对马妹，马妹喺度喺个滑板，两个就系踩住嚟向前行，啲人以为 闪灵， 闪灵 喺啲工厦门口，跟住喺面前闪过一对马妹。 我拣 A 咯， 踩滑板啊嘛。 如果夜妈妈要出嚟咧，咁我谂 應該都是會去便利店買酒飲啦，或者買啲嘢飲，跟住之後坐喺公園。咁所以其實 B 同 C 是可以加埋一齊嘅。咁踩板嘅話就好似太多活動啦。咁多數我諗靜靜地傾偈為主啦。如果真的要揀的話，那我都是去公園玩，因為我覺得傾偈是我最想去做的事，因為你認識一個人你都是很希望跟他交流跟他溝通，所以如果給我揀我會想在公園，還有如果有千秋啊那些其實都挺開心咯。夜媽媽兩個人出來傾偈的話，我會 prefer 是好自然、好舒服嘅感覺啦，咁就冇話邊個講多啲嘢或者點樣，反而我覺得係嗰種交流同埋嗰種頻率啦。咁我自己都幾中意聽人講嘢嘅，但又怕太多嘢講嘅人喎，咁所以係大家可能差唔多咯，即係可能傾嘅嘢啊、互相嘅回應啊，都好感受到大家，而要在哪些範疇合嘴型啊？其實沒什麼所謂，我覺得可能是價值觀或者談的題目咯。如果例如音樂、電影、藝術方面的話，我想都很容易會升到的。如果在談話之間呢 feel 到他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我想我都會加分咯。 啲 MV 都係呃人嘅， 拍嘅假嘅。 我覺得夜晚傾偈，無論係 feel 同埋內容，同日頭嘅感覺好唔同嘅，所以就會有《深夜浪漫》呢一首歌。因為夜晚傾偈嘅氛圍咧，其實就係好似一個波波包住咁樣。同埋可能因為夜晚嘅感覺好安靜，雖然日頭都係，但係夜晚好像是一日的完結，而大家去溝通，而那個空氣都好像不同一點，我覺得夜晚。 哎呦，答錯了咯，下次努力吧。十五分鐘之後，你和芝芝就在樓下會合了，望著她一件短 T 恤、牛仔褲、踢埋拖，冇化妆嘅芝芝仲比平时靓添，嗰种清纯嘅味道，加埋依家咁青春嘅行为，你直情觉得呢个系初恋啊！去到便利店，除咗收银员之外，就得翻你同芝芝两个啦。望住佢周围睇下啲零食啊，揭下啲杂志，你又跟住佢咁做。其实你人生应该未试过咁认真去睇一个便利店里边，其实有啲咩噶，系好无谓噶。但系同你自己中意嘅人一齐，做咩都冇所谓啦。在便利店逛完一轮买埋啤酒，你哋就拎住一路行一路饮一路倾偈，再一路行一路饮一路倾偈啦。玩下玩下都四点几五点啦。呢、這个时候冇理由翻去嘅，你仲想见芝芝耐啲噶嘛？而且仲见有啲肚饿添，你又有个大胆嘅谂法，就系去食早餐啦。呢、這个时间有得拣嘅嘢食得嗰几样啦，你又会带芝芝去食咩早餐呢？A 酒楼点心，整笼热辣辣嘅虾饺同烧卖，两个字正啊。B 快餐店热香饼，加啲糖浆，再加埋同芝芝食 ，sweet 到爆啦。C 茶餐厅叮面，正所谓家家食出前一丁，有美味有欢笑。 凌晨近天光食早餐的环节啦，三个选择， 整个 MV 是食早餐的， 然后你就觉得头先被人呃了一剂， 因为个 MV 即是 special 的 MV 最尾是在港岛的西边嘅，而我知道那度是有得饮早茶， 早茶我都去过， 所以我都觉得是饮早茶嘅。哦，收咗 B， 唉，除非佢原来佢铺人好中意食快餐店嘅早餐，有啲人嘅铺人好中意食快餐店早餐噶嘛， 系即系四点几五点，唔知点解平时都 系啊系啊， 我啲中学同学都系咁嘅，好中意通完， 但 系 嗰个系宵夜嚟噶嘛，其实 个C就即系茶餐厅，呢、這个就即系 茶餐厅唔似系四点，即系如果早餐十点零就似系茶餐厅咯，但系你四点零 四點零我唔會想食茶餐廳食個丁麵咯，或者嗰啲通粉我又唔會咯。所以我會揀 A 或者 B 嘅，即係食個茶樓一個早茶。啲衣帽人係咪中意食茶樓飲杯茶，忽然覺得好似好得意咁樣飲？啊，係喎，好耐冇飲茶都好喎，嗰款咯。 觀察一下啲伯伯啊。 係啊，我都有試過同啲女仔飲嘢，飲到四點幾，話不如去飲早茶，咁咪真係過咗飲早茶，亦都真係試過嘅。我揀 A 好似合理啲嘅。 佢都唔難捉嘅，其實 我都覺得 A 咯，博下 A 咯，博多次 A 都係錯咗一條啫，博下 A 咯。 當你啱曬都有五條都好勁啦。 係冇得聽苦海啊 ！A 飲早茶食點心。 而如果玩到四點幾又肚餓嘅話，我諗應該係會食茶樓點心嘅，因為。自己都好鍾意飲茶啦，咁同埋食點心嘅感覺好似好開心，咁又有好多選擇啦。唔揀快餐店同埋茶餐廳係因為如果呢三樣嘢要排名嘅話，一定係揀食點心先囉。雖然其餘嗰兩個都幾吸引。去飲茶嘅話，其實有好多嘢我都中意食喎，即係燒賣啦、蝦餃啦、腸粉啦、煎堆啦、腐皮卷啦、叉燒包啦、糯米雞啦。其實只要我嘅胃口好好嘅話，我諗我係可以食到好多嘢嘅。而如果另一半係會識幫我叫，我都會覺得好 sweet 嘅呢件事。而通宵直落飲早茶，好似我記得係同班 friend 喎，我記得好似係同佢哋玩完之後去咗飲茶，我都覺得呢件事係好青春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食完个靓早餐啊，都朝早六点啦，由深夜浪漫都玩到晨光第一线啦。既然都通宵啦， 呢次真系风骚发人啦。 你知道你哋屋企附近有个地方睇日出系一流嘅，你就带咗支持过去啦。去到呢度揾个靓位坐低咗，啱啱好太阳出来了，而现场嘅气氛亦都一片寂静，除咗有啲升 key 着喺度哦之外，都冇嘢听到啦。你见到 Gigi 好认真咁望住个日出，而你就好认真咁望住佢，好认真咁望住个日出。你听到自己个心跳得好快，回想翻呢一晚，由佢瞓唔着去到打俾你，然后一齐落街玩，又食埋早餐，依家仲咁浪漫一齐睇日出添。佢一定唔系当你普通朋友咁简单啊！呢一刻你嘅膊头掂住佢嘅膊头，两个人贴得好近。其实怀念呢度都系得翻你哋两个人同埋啲星 key 着啫，系机会啦飞云，不如都系睇定啲先啦。因为 Gigi 突然之间喐啊，点解嘅？唔通佢同你谂紧嘅嘢都一样？你觉得 Gigi 下一步会做啲咩呢 a 挨喺呢度睇日出，恭喜你，你成功咗啦。B 拎个电话出嚟系咁影相，跟住有啲相翻嚟又可以出 story 啦。C 攞个电话出嚟播歌啫，你谂太多啦，师傅。 去到呢一个位置经历咗， 唔系我都觉得咧，其实我个人，你唔好睇我大癫大废，但其实我都系个 emo 人嚟嘅。曾几何时，我嘅 Instagram 都有啲黑白相啊，打一下啲歌词啊，我都 有是是，我记得， 系咯。所以我幻想如果是我在那一刻我会做什么，其实我会 follow 了 B 先的。 即是不会是即 是我不会影响。我看日出呢，即我自己啊、嗯、我自己去看日出定是或者那些日落呢，我其实得一个我会有一个规矩给自己，你最多可以影 let's say 两至三幅、 嗯、 就要用对眼去欣赏最美那一刻、 嗯。 因为我记得我看过一本啊少少咸多多趣的漫画、哦、入面写了一句，我找一介绍给你吃。 哦 他入面讲了一句很合理的，他即两个男主角去偷窥，然后讲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相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睛，所以是不需要影相的。 呢句嘢系深深留咗喺我嘅脑海入边啊！ 有意思，有意思， 系佢一个搞笑漫画嚟嘅，不如话俾你知。但佢讲得好有道理嘅。而其次系咩咧？我第二个会 fail 就系 C， 因为我系中意听住嗰种风声同埋嗰个声 key 再加埋先至啱啱好。 一波谷又波夫，又唔好啱 系啦。所以我觉得系 A， 佢会挨住 系啦。 你觉得佢都会主动嘅，有机会，即系呢个 moment， 系嗰个 moment 哦，即系有权啊，唔好话成唔成功啊，有啲 friend 女仔 friend 啊， 都系 都会挨住嗰下，系啦，即系咯，未必代表啲咩噶， 系有啲 friend 就 我成日都有啲 friend 咁挨住我噶， 我同你一齐就唔使啦，如果同你睇一出嘅话，所以你系拣 A 啊嘛，最后 系 食饱终于等到日出，如果我同一个男仔一齐睇嘅话。咁我會 prefer 播住個題，即係 C。如果一定要喺 A、B、C 入面揀，因為我唔會主動挨落個男仔度，因為我都其實都幾怕醜，所以通常呢啲咧我都唔敢好主動咁做啦。咁跟住我又唔會係咁影相喎，因為我覺得嗰一下係真係要去感受嘅，而眼前嘅景色係最靚啦。咁就好想同佢一起去 feel。而家呢一刻嘅 moment 啦，咁所以我觉得播住歌题应该都几浪漫嘅呢件事。我觉得一系就同咗嗰个男仔一齐，一系就真系都差唔多一齐啦，咁先会单独同佢睇日出。如果佢睇日出主动去做一啲嘢嘅话，我要睇下咁啱嗰个 timing 系咪啱咯。因为有时系一啲感觉嘅嘢嚟嘅。如果佢喺一个适当嘅 moment 做咗一啲好 sweet 嘅嘢，我会觉得系好浪漫嘅，极浪漫超温馨嘅。我都算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所以如果有些很浪漫的表白我都想的。以前有遇过一个都挺深刻的表白，就是他作了一首歌给我，然后有埋 CD 机，有埋那个 headphone， 跟住还要有埋那个 CD 的 design， 即是他全部东西他都整晒，包埋首歌。是一个盒咁样装住咗嘅，我觉得嗰次系非常之感动。我记得咧个 CD 系有个 CD 嘅封套啦，咁系佢自己设计嘅。咁而嗰只 CD 咧系唔系嗰啲普通烧碟嗰啲 CD， 系佢都真系有设计喺上面嘅 CD。然后摆入个 CD 机播嘅时候，系唔单止系播嗰首歌咯，系好似一个电台。播呢一首歌咁样，系前面有啲嘢讲紧，跟住先播首歌，所以呢一个其实都算几深刻。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今日成绩唔错嘅，六条， 四条， 啱四条 ，OK 啦。 OK 啦，又睇下佢系咪好似强妹嗰啲。其实我都好易估啫，不过要啱晒咯。 佢唔似嘅，不过孖生姊妹真系好难讲。 张曼芝嘅 Sander 六条啱几多条？ 八条啊，唔该咁样。 听下。 呢六条问题，我觉得其实答啱五条都已经好好。 哎呀， 都已经好高要求。但我觉得如果中到五条嘅话，都应该都其实都几夹噶啦。 两姊妹，家姐叫埋大家姐出嚟，大家姐四条得啦， 六条啱咗四条，你都好叻噶啦，可惜你遇着佢两姊妹啫。听下张曼芝有咩想同你讲呢？ 我哋搵日饮茶。 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担心，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嘅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个二十一岁女子，2019年11月喺油麻地一带声援喺理工大学嘅示威者，早前被裁定暴动以及蒙面罪不成立，而管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以及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两项罪名成立。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監一年半。案發在2019年11月18日，當時理大爆發激烈警民衝突，被告郭海瑩被控於油麻地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附近，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以及身處非法集結時候沒有合法權限或者合理辯解而使用一個防毒面具。同日他在油麻地一條小巷被捕，被搜出背囊藏有多用途钳以及打火机燃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最新公布的失业率回落至5.1%，较佢预期好，相信失业率到年底跌至4%的机会相当高。罗志光又话，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的立法工作出现迟误，影响不少打工仔，如果需要道歉，应该由佢道歉。他又說條例草案不能夠設追訴期，因為當中有不少爭拗，如果忽然設立追訴期，有可能令到勞資雙方透過互諒互讓而得出的解決方法變成不合法。對於第五波疫情反彈，羅志光說在院舍方面已經有不同的預案準備，當局已經要求員工必須接種三針疫苗，每兩星期做一次核酸檢測，又相信至到本月底院友的首針接種率將可能提升至93%。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環保署過去10年積極推行活化修復堆填區的計劃，令已關閉的堆填區有使用價值。現時已經有90%已修復的堆填區可發展平地，已經用於各項發展設施以及預留作規劃階段項目。林鄭月娥出席東華三院在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興建的環保村動土儀式。她說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已經有包括足球總會發展的足球中心、寵物公園、沿岸邊興建的單車徑以及海濱長廊等設施。她又提到今天是自己出席東華三院最後一次的官式活動，表示是東華三院同東華三院有好深淵源，始於20多年前擔任社會福利處處長期間，並且向對方表示感謝。台灣新增53,643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個案，再多181人死亡。疫情指揮中心話，各縣市的新增確診病例都未有突破8000宗，中南部的疫情亦都開始呈現緩慢下降趨勢。新增死者年齡介乎20多歲至到90歲以上，其中164人有慢性病史，85人冇疫苗接種記錄。年紀最輕嘅係一個20多歲男性，從來都冇打針，本身有癌症等慢性病史，染疫之後出現心因性休克、心衰竭等情況病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 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蓝田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近着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着八乡消防局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锦田绕道回旋处和芝麻岭对出，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回锦田公路就车多，龙尾在横台山对出。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好多仔女都想帮爸爸妈妈改变形象，但系都唔知道从何入手。 以我阿爸阿妈为例先啦，即系佢哋可能 pattern 上系唔识拣噶嘛 ，prefer 佢哋唔好拣 pattern 咯。最好系简单为主先，跟住先慢慢 develop 落去啲 detail 上嘅 pattern， 即系可能袖边啊，或者系条裤有条边嗰种。 要知道多啲点样帮爸爸妈妈改变形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我的巴传秘技， 我是李志刚，我阿爸传授俾我人生哲理就是做人要诚实啊！你好靓啊，罗敏庄。 我阿爸好中意唱歌嘅，所以我今时今日都好中意唱歌。喂，但系超 B， 你唱歌麻麻喎。 我阿爸教授我样仲劲啊，就系百忍成金，忍忍住你哋两个啊！ 无论你嘅巴传秘技系啲咩，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祝各位脱洗好吧，父亲节快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拜拜。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我哋嘅台号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节目名称：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主持人名称： 波成、 阿一。好啦，我系会继续嬲晒佢两姊妹嘅。 叫佢 好简单啫， 叫佢大家姐嚟见我， 四条应该得啦啩，今次 五条啊。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你同家姐录音嘅时候有冇同佢讲阿妹嘅 standard 啊？ 我冇话佢听啊，系啊，特登唔话佢听。 完咗之后你有冇话？有冇话俾佢知啊？ 我会之后话翻俾佢听。你两姊妹一样啊，个 standard 咁鬼高，仲觉得好低喎、 啊。系啊，即系咁啱，大家都讲同一番嘅说话。 系啊， 唉，呢啲就系两姊妹咯。呢啲 五条应该 OK 噶啦，咁啊， 应该 OK 噶啦。 我得六条嘅啫。 即系咪买楼买啲简单啲咯，系啊，有四千尺我 OK 噶啦、 okay ， 我 OK 噶啦。唉，而家啲年轻女仔啊， 好难捉摸， 简直太唔知足啦。两条就应该合格啦。唉，听下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读一样嘢，就系读一下啲同昆虫有关嘅资料啦。咁啊，最近即系落雨湿湿啦，周不时咧都会有啲蛇虫鼠蚁入咗屋噶。咁啊，望住屋入边嘅嗰啲昆虫，你又讲唔讲得出究竟佢系咩嘅昆虫呢？即系有几款我哋就好容易认得啦，即系例如曱甴啊。蝴蝶啊、蟲啊、飛蛾啊，仲有啲咩啊？好似開始噏唔出咯。咦，有冇發現噏極你都係話啊？嗰、那個只係蝴蝶，嗰、那個只係蝴蝶，嗰、那個只係蝴蝶，長形嘅就係嗰條咪蟲咯，嗰條咪蟲咯，嗰條咪蟲咯。咁究竟係咩蟲、咩蝴蝶啊？甚至乎連咩曱甴啊，你都可以去學習。之所以緊要為咧，就係、是、當你嘅身邊嘅另一半啊，害怕昆蟲嘅時候。你就可以大大声咁话俾佢知，嗱、这、呢个咧就系嚟自边度边度嘅咩昆虫，而且啊佢系益虫嚟噶，不妨留喺屋企。嗱，再唔系，如果害虫，你又知道点样消灭佢嘅方法？因为据说咧有啲虫系唔可以就咁拍死嘅，又或者有啲虫咧系唔知道点样处理，如果有啲汁液咧就会流到只手，造成敏感。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推介你一样嘢，喺呢排落雨湿湿嘅日子，就不如试下了解一啲同昆虫有关嘅嘢。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本节目我是你的后援会啊，都经常呼吁大家要增广见闻，读多啲书，无论是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心理生理都可以读多啲，而我发现其实香港好多人对于昆虫嘅认识系非常之薄弱嘅， 例如我。 而究竟啊，做咩无啦啦拎咗呢条题目出嚟讲呢？就要讲翻起两个星期前小弟翻屋企执屋嘅经过啦。有一日小弟喺屋企执屋嘅时候，执到啲同昆虫有关嘅嘢，嗱，并不是喺床下底扫咗啲曱甴出嚟。而是啊， 食嘅俾佢哋， 唔系 装住佢哋嘅， 唔系 书啊， 唔系系执到张海报，因为话说啦、啊，小弟啊， 真系好有关系啦、啊， 小弟啊，早我谂大概五六年前啊，2015-16年哦、啊，都六七年前啦、啊，忽然有一日啊，好想养甲虫、啊。即系嗰啲咩独角仙啊、哦、蚯蚓虫啊嗰种啦，咁跟住之后咧就上去一啲喺旺角金鱼街上面有一两间系专门卖呢啲即系甲虫嘅嘢，咁啊上去睇咗，咁啊了解咗啲嘢，咁啊转头讲啦。咁之后咧佢就送咗一张海报俾我，啊最尾冇买到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任何嘅宠物，无论佢系昆虫又好。鱼又好，去到猫狗、 啊、 都系一个叫做生命嚟，都要考虑清楚究竟你屋企啱唔啱养，即系除咗嗰个叫做即系鱼都系噶，即系你除咗未必好似猫狗咁，你要成日陪佢、 嗯， 但系你鱼咧，佢哋都要睇屋企嘅方位啊、大细啊， 擺唔擺到魚缸啊，或者哦原來佢會暴曬，其實唔啱養嘅，咁你都要考慮呢啲嘢。如果唔係，其實你養翻佢幾個月又係死嘅，咁一其實係其實唔係一件啱嘅事嚟噶嘛。所以就算你其實只係養只甲蟲啊，你都要考慮其實你屋企負唔負擔到呢樣嘢。咁啊，當然背後嘅負擔轉頭再講啦。咁但係嗰陣時點解無啦啦想養甲蟲呢？又可以俾你估下啦。 想養啊？係咪睇咗嗰啲動畫啊？應該唔會啊。但系应该系睇咗啲唔知咩影视作品嘅，关唔关事嘅？ 差唔多啦， 数码暴龙 唔系 甲虫兽， 唔系， 空想拥有， 唔系， 做啲咩啊？ 系睇咗啊，日本经典卡通片《蜡笔小新》有一集小新， 我都估你嗰啲套路，同埋大胆估数码暴龙啊， 同埋正男阿呆，同埋封间同学，我哋一齐捉甲虫啦。咁我就见到阿呆捉咗好多只甲虫，然后佢就讲咧。你睇好多以前嗰啲日本嗰啲卡通片咧，都会有佢哋有个透明箱仔，喺入边养只甲虫噶嘛，系咪先？ 系夏天就拎住个网上山捉啦。 咁跟住之后我就去睇上网睇，咁就去咗嗰间，咁佢送咗海报俾我咧，就上面讲咗好多唔同嘅甲虫嘅，即系例如其实你蒙面超人，其实好多人都系估我睇完蒙面超人之后想养甲虫，因为例如有几只嘅蒙面超人咧系用甲虫去即系昆虫去变嘅，即系有啲系蚱蜢或者有啲草蜢，咁有啲就系、是甲虫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我嗰时古家即蒙面超人古家有冇睇过啊？ 我唔记得个样， 佢系张崇基、张崇德两兄弟唱嘅主题曲嘅、哦。灰红色盔甲，紫红色腰带，蕴藏法力斗魔界，未信心。咁我记得头嗰几句，咁跟咩后边走噶？雷电脚啦，怪兽无敌脚，充满劲。呢个嗰时我记得亚视睇嘅《蒙面超人古家》，我后屘有翻睇。咁佢都系攞甲虫嘅，即系例如嗰种，佢嗰种金属红色，其实系模仿一种金属即系红色嘅甲虫，即系蚯蚓虫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走去睇，咁啊老板话：我唔紧要，你攞张海报翻去啦。咁啊系。我仲记得系2016-2015年嘅海报，嗰日执屋嘅时候，咦系，有张咁嘅海报喺度，我先醒起细个嘅时候有段时间想养虫。好啦，咁跟住之后了解咗佢嘅过程，原来咧佢话嗱嗰位嘅老板啦，咁我唔知道即系佢系代表业界定系佢自己嗰套嘅玩法啦，咁啊分享一下啦。咁佢就话咧玩或者养呢啲昆虫啦，咁咧其实佢哋养一个 life cycle 嘅， 即系因为你俾佢住嗰个地方唔系净系一个箱咁样样， 唔系。即系例如猫，你系养一只猫噶嘛？ 系， 你唔系养一个 life cycle， 你系养一个 life span。即系例如嗰只猫，你对佢负，即系例如我养一只猫，咁我咪对佢负责任，就 系、 是、呢一世呢一段嘅生命，我对佢负责任啦。咁但系咧，佢哋叫做即系饲养开昆虫嘅人嘅玩法咧，就系一个 life cycle 嚟嘅。即系例如佢哋搵两只嘅甲虫去交配。然后咁咪会生咗啲蛋咯，咁佢就会由蛋开始就搵啲泥土拥住，直至到就有条虫出嚟啦。而嗰啲虫咧就系你最惊嗰种啦，即系真系嗰啲奶白色、好肥、好 juicy 嗰种感觉嘅嗰种软绵绵嘅虫喺度蠕动。咁佢哋话咧，你如果想养虫嘅话，即系养甲虫嘅话，其实某程度上你要接受到，真系要连嗰个状态嘅甲虫都要 接受嘅， 都要养埋嘅，咁先系一个佢话比较高阶啲嘅饲养方法。咁跟住之后咧，咁你就会开始照顾埋嘅时候，你嗰啲幼虫啦，我哋称之为幼虫，佢嗰个叫做喂饲养嘅方法同你成虫又唔同噶嘛。咁、你幼虫佢就有好多款，即系泥土你又要湿润啊，又有啲物质要俾佢食啊，定唔知有啲啫喱俾佢食啦。好啦，咁之后咧，咁佢慢慢会结成一个蛹噶嘛。咁结成蛹之后，咁佢你又要照顾佢，因为结咗蛹之后，你唔系就咁简单就抌佢喺度，你仲要好可能要保持个湿度、温度好多嘢，咁样去 keep 住佢继续叫做成长。 有冇话几耐噶？即系头先 佢话可能两三年嘅，即系成个 life cycle 两三年。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咪变咗成虫咯。咁你即系破蛹之后变咗成虫，咁你成虫之后你就会再交配。然后你就会再养下一批嘅，咁而嗰堆成虫佢可能过咗身或者死咗之后咧，佢哋会习惯做埋标本嘅， 所以你要學識整埋個標本。所以佢話有啲養蟲，即係養甲蟲嘅人咧，蚯蚓蟲啊、獨角仙嗰啲咧，佢哋會學識埋點樣去整標本，即係點樣即用啲咩藥水，然後你嗰啲大頭針點樣釘，然後佢點樣令到佢唔會腐化，然後揾個箱裝住，然後掛起一個個。咁佢就話成個 life cycle 就係咁樣去飼養咯，即係一路咁養落去，即係等於有啲 代咁樣。 係啦，即係等於有啲人咁佢當然佢例如可能喺外國會有啲比賽就係鬥養得大，即係你點樣培植。越嚟越大，或者嗰啲色越嚟越靚，即係等於有啲入門嘅養魚嘅人，佢話最開始啲人會養孔雀魚，因為孔雀魚係最易養嘅其中一款熱帶魚啦。咁而開始養孔雀魚，亦都會終結喺孔雀魚，因為當你去到最尾試過好多款嘅魚之後，最尾你玩翻孔雀魚係因為嗰、那個叫做。佢又係咁樣，你要培養，令到佢背後條尾有虎紋，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紋，你去點樣去溝，等佢靚啲咁樣。咁嗰個又係一個叫做成個 cycle 咁樣去飼養嗰個玩法。所以嗰個就學識咗，哦，原來甲蟲係咁樣嘅。咁我就係因為學識咗，或者聽咗嗰個師傅講嗰樣嘢之後，我就發現我接受唔到。白色嗰條幼蟲係啦，同埋屋企有個鈎泥土，咁屋企人一定唔制，咁所以就最尾冇考慮到，即係呢啲都要考慮。咁佢話當然，即係而家有啲人咧就真係淨係買只成蟲翻去就養年半左右，其實就好快就會即係過身噶啦。咁就拎翻去俾鋪頭俾佢哋做標本都有嘅。咁但係佢就話呢啲就初階啲，如果你真係要玩或者你要學習成個即係學習成個。即甲蟲、蚯蚓蟲、獨角仙嘅生態嘅話，就應該要咁樣去學習先係最正確嘅態度咯。 咁、哦、但係譬如頭先你話佢一對交配嘅話，咁佢會出現有啲幼蟲嗰啲，咁其實佢數量都唔會好多嘅。 佢話唔係咁易孵化到嘅，其實，即係你唔係咁易，即係你等於你養魚啫嘛，唔係我一生就生咗一竇全部孵到出嚟噶嘛。佢話你有時你孵孵下，可能你一啲環境控制唔好，其實佢都未必會咁快，即係叫做生到出嚟咯。系啦，咁所以你我知道你嗰下玩嘅咪忽然屋企有好多条嗰啲好肥大嘅幼虫喺屋企挛下挛下咁样， 系啊，跟住同埋可能会生一斗咧， 系啦，所以我喺嗰度我都有一下系呢个画面出咗嚟，我就算啦，唔好养啦，系啦，所以都系嗰句养宠物三思。 你要睇啱唔啱，因为你谂下，譬如你养猫咁样，你朝早瞓醒，猫咪过嚟 set 啖先，咁跟住你养嗰啲甲虫，佢养一兜白色嘅虫瞓醒，一望住佢，跟一阵瞓醒食嗰啲燕麦啊，嗰啲兜白色咁啊，跟住 唔系佢食啫喱嘅好多都， 唔系我食啊，我意思你食啲兜白色嘅嘢，跟住佢可能有啲白色嘅虫咁样就咁样， 所以唔系个个接受到，咁所以就话即系养任何宠物都好啦，就好似啱啱话斋，你养鱼、养猫、养狗、养甲虫，或者有啲人养手工嗰啲，你都要自己谂清楚究竟即系适唔适合你，有冇能力去饲养咯。 因为头先你咪话即系认识呢啲昆虫嘅嗰阵时。我記得有 Gimme Five 嘅時候訪問過嘉賓，佢哋又好識呢啲，有嗰啲咩竹節蟲咁。 哦，係啊，係。 咁跟住佢直情係有 竹節蟲同草蜢，你識唔識分啦？ 唔識。但係 草蜢係三個人咯。 竹節蟲係竹節。 一起生八毛，撥走八滿， 好長頭髮啦，有一個咁啊。跟住佢嗰時咧上嚟嘅時候，佢又。拎埋一本書上嚟，咁我嘗試喺屋企睇啦。咁佢嗰個樣子其實 O K 嘅，即係我都覺得得意嘅。 係係， 即係你咪當好似係呢張寵物小 精。唔係，因為細係啦，冇錯就係寵物小精。即係細個我話想養甲蟲啦，我第一下嘅概念就係綠毛蟲進化，鐵甲蛹進化，巴他蝶啊。係 啦。 仲可以有粉红色嘅巴他蝶，上面有个蝴蝶结啦， 系啦， 转个头同我打火箭兵团添啊！即系你好多时养宠物都会有一种幻想，就系将宠物小精灵嘅概念套咗落嚟， 帮佢改个名，跟住之后， 例如呢排小弟养咗只猫，我有时要即系大概入房，我都摆佢喺膊头，我都即刻幻想自己啊，就好似小智咁样孭住只比卡超， 系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冇咁驚嘅，即係有頭先個概念，但係佢裏面因為真係細分得好犀利嘅啲蟲，即係其實可能佢只係一個紋理嘅唔同啦。咁但係你知啲相嘅影到好即係好仔細，你放大睇到啦。但係你就咁隨機，可能你就咁見到一隻，其實你係分唔到佢究竟係咩品種啊成。咁我就知道，哦，其實你即係識睇昆蟲呢樣嘢，其實係好勁，同埋你睇嘅嘢係好細咯，即係好輕微嘅咋，即係個小小嗰只識唔同，可能個頭頂。 哦，係係係。 跟住仲有人即係。 吓边度有？佢真系嗰个嘉宾仲指埋嗱，你望下呢一忽佢个头嗰少少嗰度红色，可能多咗，跟住就改咗一个名啦咁样。 哦，系 啦，即系佢哋嗰种。 同埋呢个即系啱啱喺 set 文嗰度就话屋企出现嘅一啲昆虫，你会识得点样处理啦？即系等于都每次去到呢啲梅雨天，都会有啲人话，如果你住郊区，你见到有一款嘅虫卵，佢系唔知14个一排嘅话咧，就唔好就咁揿爆佢啦，因为嗰啲汁液可能会对你造成敏感。即系你学识呢啲基本嘅嘢之外咧，我觉得更加厉害嘅咧就系我有个 friend。佢真係會有，即係佢未到你 Give Me Five 嗰啲專家嘅，但佢都會大概自己有睇，因為佢教書係教一啲 science 咁樣啦。咁佢會自己有睇咧，佢同佢行山咧，佢會話到俾你知呢款係咩蟲。 哦， 咁其實係幾勁噶！你諗下，假設你同個女仔去行山，嗰只巴塔蝶係啊，嗰只 大針蜂， 大針蜂嗰只獨角蟲， 你仲可以講到佢生態 係啦，嗰只係。可以參加華麗比賽嘅，即係你起碼即係嗱，寵物小精靈我哋就噏到啫，即係哦嗰只噴火龍，其實你都有下型㗎，你行過去同佢講呢款係咩蟲，呢款咩蟲，同埋個昆蟲嘅世界咧，比起動物嘅世界，大家會更加忽略咗㗎、嗯，因為細咧大家好少留意，然後成日話哦嗰只咪蟲咯，嗰只咩蟲，但入邊仲有好多咩象鼻蟲啊，有好多唔同嘅咩虎甲啊，好多唔同。金龜啊，有好多呢啲嘢，咁然後佢哋嘅顏色啊，佢哋嘅動作啊，佢哋嘅生態環境都係好吸引到 suppose 你去同一個女仔行山嘅時候去講咯，再加上趁疫情，大家仲係未即係未通關，仲會同女仔行山嘅時候。 系啲女仔仲会肯应承， 啲女仔仲系会系行山嘅时候，你就快啲喺佢面前威一转。嗱，呢、這个就系乜虫乜虫，呢、這个就系咩天牛，呢、這个就系嗰个甲虫，呢、這个系竹枝虫啊。 但我唔知虫呢一个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因为咧，我试过以前我读书嘅时候地理咧，咁我对嗰啲花花草草啊、树啊嗰啲我会认得噶嘛、啊。我有尝试过咧用呢样嘢出嚟讲嘅。是冇兴趣听嘅，所以我唔知虫同埋植物会唔会有分别，可能因为虫佢即系个生物啦、 啊，咁、哦、起码会喐下喐下， 即系喐下可能会好 啲嘅。咁当然，即系有啲可能相对地比较核突啲，你就即系唔使介绍。你见啲有啲好靓嗰啲金龟啊，咁你咪介绍咯。 好似有个核突啲嘅 friend， 你都唔想介绍俾佢听。 当然啦，除此之外呢、這个时候啊，你再做多一个动作啊，你可以拎部电话出嚟啊，然后介绍啊，呢、這个就系草蜢啦。唔系呢对就系草蜢 啊！ 哇，几正啊！ 你有冇听过草蜢？我讲唱歌嗰三个。 结果我共你仍然逃不过被围攻、被死，爱得惊天动地，总算运气。无论褒贬转与悲。爱可有定理，谈情谁讲你越无理越凄美，就算飞天遁地万年千里，亦决定要共你一起。苦恋注定我已经习惯，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平凡情侣为你共我挂念看眼，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途人凝望中寂静。请给我负担，要世上人间，茫茫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留一线空间。 情海里没阳光，没空气，再多险境绝地，视而不理，任世俗继续看不起。苦恋注定难，我已经习惯，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平凡情侣为你共我挂念看眼。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途人凝望中寂静的称赞，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惶惶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我却这样贪，面面正。